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各位早上，我是郭鹏。 呀，早上这一声车喇叭给我叫醒了。各位早，我是静瑜。 所以呢，这段戏呢就是自导自演的一个结果啊，来听听看，来自于周杰伦自导自演。 两声代表我会离去，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 我受过的阴晴声是你最高远的旋律，穿梭在城市中变成一首幻想曲，一边疯狂记录一边璀璨的忘记， 忘记 忘记 忘记 忘记 忘记， 你发笔记 说一下你手不留在这里， 对不起 要送个雨光门别太得 理，有你心狂言在你身边的美丽， 没有了雨的手开始不停走动，只剩回忆带着对我挥不挥手，一秒半转动的在我挥不挥动，速度再快也绝不会再动，假装要是定你一定完美绝口，音乐歌的让我假装不懂，开心的你不用自动自言心痛，我看不懂 过去的熟悉，靠近的你比脑开惊喜，离我距离就像大花哥的飘逸，长远的看似很接近，车灯闪了一下代表我还在意，被我看见你上到的车怎么不小心，喇叭按了两声代表我会离去，你放心我理解这游戏， 狂言在你身边的美丽。 开始是一声喇叭，最后呢是一声汽笛啊，这就是来自于周董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自导自演》啊。这首歌曲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一会儿要进行咱俩的 PK 还有点关系啊。 我就怕你说出来，我的心已经悬到嗓子眼了啊。 但是我也没有说出来。 这跟说出来有什么 区别？我也没有完全说出来啊。 但大家现在发送关键词的话是什么都收不到的啊。 是， 今天是周三，是我们的视频 battle 日。昨天的那个图片 battle 日呢，因为我们聊得过于火热啊，关于这个改革开放40年来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歌曲，所以我们暂时把它延后举行了。 对， 今天呢也算是我们本周第一次 battle 了，所以我们两个还挺期待的哈，看看大家。其实也没什么期待了啊，反正就每次都那个结果啊。 我觉得静瑜特别逗啊，就是自己先立个靶子，然后自己死命的抽自己。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是你自己先说，我们俩还都挺期待的啊，然后又没 你说真相不就好了吗？你非要说抽自己大早上多疼啊？ 也是哈、哦，好，那这样吧， 真 好，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好不好？看看什么样的天气之下， 真冷， 你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抽痛的感觉啊？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2.8度，跟昨天差不多。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我们依然维持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风力不大，暖暖的阳光呢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是在9度上下。午后呢也会有暖意融融的感觉，示意大家出门晒太阳。 对，这哪是冬天啊，这完全是春天嘛，是不是？ 你感受一下这个温度，你再把这个话说一遍。 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嗯，这还是冷点哈、啊，最大相对湿度是60%了啊。 嗯，不过最高气温能上到9度，哎呀，我们感觉就已经有一点回暖了，比起前几周的时候这个持续的低温模式啊。 对啊，要啥自行车啊啊，你只有被冻过，你才能。能够感觉到现在是多么的春意盎然，是不是？ 要啥前十名啊？看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各位已经各种左手大拇指、右手食指都纷纷使用起来了啊！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花落谁家？ 好， 第一名是妹，哎，印象当中应该也是第一次登榜哈，来恭喜一下。第二名是卓尔不群，第三名是萌小度，第四名是于天天，第五名是双双。 好，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呢是雨后，第七名崔楠，第八名王阳，第九名是鹏鹏，呦呵。本家啊，第十名是梧桐夜雨，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嗯，那么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有很多来传授经验的，包括还是有信左手大拇指的啊， 嗯， 还有人说让女儿帮着按，哎，今年就还好很多。包括你的这个本家鹏鹏说，我让儿子跟女儿轮着帮我摁， 嗯，人家都不是摁，他说是抽 啊，进入到前十当中了啊。 是，好，我觉得大家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技巧，包括呢现在研制出来的技巧就是 TFBOYS 那首歌曲嘛，对不对？左手右手拇指一个慢动作。 对，跟我一个慢动作来。那么今天签到不是最终的目的，是要集结各位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嗯， 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 古怪啊。 对啊， 这看就是我想的嘛。 对，你还蛮自觉的嘛。 我跟你说，为什么会想到今天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马上呢就到年底了，会有各种各样的人问你一些问题。 嗯， 但总有些人呢，有些问题你是不愿意回答的，比如说，哎，那个。哎，这一年又过了，你怎么还单身啊？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句话。 我是随便一说，你说 我这么真诚的盯着你，你居然能把这句话问出口？ 你干嘛站出来配合我？是不是？ 讨厌。 或者说，有些人还会问你，哎，年终奖发了没啊？之类的这种问题了，对不对？哈， 哎，以后我就问你这样，如果你问我这样，我就说，哎。2018都快结束了，你怎么还没完成你的小目标啊？ 就什么目标啊？ 赚1亿啊。 啊，那这个目标还是有点难。 作为一个马上要奔向40岁的中年油腻单身男子， 哎呦，我说实话，你这个问题一点杀伤力都没有。那我就会啊，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全完成，就大概50%吧。 真的吗？ 当然不可能啊，怎么可能？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的 是，你是想跟我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是吗？现在已经攒了10块钱了。 啊，10块钱大概我跟一个亿之间呢，大概就是差一个亿字。 一块 我是有的，对。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很有意思啊，那就是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俩算是打了个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最害怕的，有个很多的这种特别害怕的问题。 嗯，到了年底了，包括其实大家的很大的克星哈，七大姑八大姨们，所以呢，今天先帮大家来一场预演，想想。你最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我们再帮你想想解答的招数吧。 哎，是的，招数呢，孟慧媛会告诉你，爱让人烦恼，但是我爱这个烦恼。你的背 我的天窗，抬头远处个月亮，无法在身边，我却在你心坎里贴得紧啊。看你怎么想距离这问题，爱让人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尽管总是你早起，我还躺在睡眠。 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 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周年现已到来，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刚才我们俩算是一人给大家打了一个样，但是海鑫的这个答案呢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嗯， 他特别自信说，嘿，还真没什么可害怕的，心态好。 但是对比其他的朋友啊，真的有点羡慕他这种心态了。 是， 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集中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学生群体，你知道我们早秀每次我们的听众群体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早晨送孩子去上学的爸爸妈妈们。 对， 那么娇跟我们说，我是4年级的学生，每天早晨跟妈妈在路上都听早安音乐秀。今天这个话题终于有发言权了。我最怕别人问， 哎，你考多少分啊？特别是到了年底了 啊。是啊，这有道理啊，尤其是问这个人的，问这个事儿的人，如果是妈妈的话，这个恐怖程度我觉得会翻翻一点、 我觉得不怕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是肯定要告诉的，就是你回家就他不问你，你到时候也得告诉他，因为毕竟卷子需要家长签字。 但其他人问的话就会比较是吗？ 哎，对，你知道吧，就是特别是过年到其他家里面去的时候，你考了多少分啊，然后说啊就考了70几，然后说哎呀你姐姐像你这个时候啊回回都考年级第一， 你就是那姐姐吧？ 对。 真讨厌，有这么个姐姐还得了。 包括像摩羯座也说，儿子肯定最怕别人问他考怎么样啊、都多少分啊，年级排名第几呀、 是， 其实这可能就是学生最害怕的一个事情吧。 对， 人三岁也说，小时候最怕别人问考多少分，长大了最怕别人问哎你现在工资多少钱啊。 嗯， 我一直觉得说就工资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 对， 就除非就特别好的朋友，我觉得会有一个自觉，就是不去问这件事情，大家可能心里大概会有个数。 没错，那你工资，你工资多少钱啊？ 就跟你差不多呗，咱俩干一样的工作。你觉得呢？ 这话问的真是， 你告诉大家咱们挣多少钱吧。 好奇怪的感觉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你说的的确没错，但是这也能够看得出来大家的这种亲疏程度，有的人可能确实很亲密，这种分数啊或者是工资这种事儿可能彼此都心照不宣，但是 我觉得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会有点私密哈。 对，我觉得问分数可以理解，也可以理解为长辈对于小孩子的一种关心嘛、但是工资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有人能问出口，但是后来发现真的是有人真的他就问得出口。 不是，这不是问出口的问题，我身边有一大帮就是真的会问的问题，真的会问的人啊。 对啊，就他们真的问的时候让我觉得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有人会当面问说你赚多少钱。 那你， 所以我也没有预备好的答案。我不会啊。 啊，那你会怎么说？一般 我就问说你赚多少，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是你的三倍。就故意气气他。 那你也不能谁问都会三倍吧。 对，然后就要问郭鹏说你赚多少，嗯，也就一个亿吧，我是你的就开头部分。 忽然领导过来，哎，静宇你挣多少？静宇，你的三倍。完了， 您那儿不是有我工资表吗？每个月不是您给我签吗？ 是， 您还要问我。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个比你那个工资还要可怕一点。 是， 非说最怕别人问二胎什么时候生。 对，这也代表了我们一大波听众啊，你看笑笑生也会很怕啊，现在名字直接改成笑笑生了、二胎什么时候生，笑笑生。 对，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孩子。 对，王宝也有这个困扰。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这都是因为我们是人情社会嘛，这种问题可能都会问得出来哈、所以大家的这种害怕都是有道理的，所以希望大家把更多的答案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没有关注的朋友现在可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哈，这里非常非常好玩，对不对哈？ 嗯，赶快加入进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都是我最爱的一首歌曲之一啊，是我们来听到的来自于 Chris Brown 带来的 Fine China。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以为说的是特别美好的中国，但是其实它的封面呢，就是告诉你了这一切，真的特别像一个特别山寨的。山寨的五个字，只有五个汉字啊，精美的瓷器，就 Fine China 哈、 后面是一个大的瓷器是吗？ 是啊，大圆盘，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搜这张专辑啊。Chris Brown 还是非常非常有才，这两年呢，相对来说在 EDM 的时代呢，好像稍微消退一点点了，但总体来说，在 R&B 时代，我觉得他还算是非常非常有才，或者是音乐性非常突出的一个艺人了哈。 月月鸟小哥哥，我们早秀最喜欢的那个男歌手叫什么来着 ？Bruno Mars。 不是。 Charlie Puth。 对。问你一个问题。 好。 Charlie Puth 和 Chris Brown 最喜欢哪一个 ？Charlie Puth。 哎，所以这不是你害怕被问到的问题啊？ 对啊，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就是反正就是两个艺人。 对，也是，反正他们两个也都不认识你，你也不怕得罪谁。 再说， 但比如说问你金鱼跟艾科，你更喜欢谁？ 啊，你说这个问题吗？ 你快回答，三二一。 那我当然喜欢静鱼了。 你等下午到了娱乐界王牌再说喜欢艾科。 下午再说别的事儿吧，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刚开车出门以及刚加入的朋友，赶快参与进来。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样的问题啊？ 哎，是的。 像那种二选一的问题，我也非常讨厌。比如说小的时候，经常会有非常好事的亲戚，就是你最小的时候，就是还不太懂事，他们问你说，那你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呀？ 对。 然后我真的就会现场崩溃大哭，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我都很喜欢。 你太认真了，你知道现在小孩会说什么吗？如果只有爸妈，他说最喜欢爸爸和妈妈。如果有四个人的话，最爸爸妈妈爷爷和奶奶。如果六个人都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和姥爷。 这是谁家的小油条啊！我的天哪！ 所以现在的孩子，你知道，就可能真的会面对就刚才海西那种问题，我没什么可怕的。 怎么样，我都可以随时的给你回过去啊。 是的，是的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国内首档的年轻演员品训真人秀，演员的品格将在本周六上线爱奇艺。哎，关于演技的真人秀是越来越多了哈。 那么曾经在综艺《我就是演员》当中担任表演指导的刘天池老师，将带队专业老师团来引导60位新人演员来学习演员的品格。 对。 那么除了专业的老师团队呢，节目当中还会有何炅、周冬雨和井柏然三位颜值团成员全程陪伴60位新人演员的成长。 大家都说我熬歌硬，我今天就给你熬个特别特别到位的。 这个不硬啊， 我接下来给大家来熬 的、 这个、 这就是你的形容词啊。 我接下来给大家放出的这首歌曲呢，跟这个演员的这个感觉特别像啊，名字叫做浮夸。 不是演员的代名词，应该是你的演技的代名词。 是我演技很浮夸吗？ 今天其实也提到了一开始的这句话哈，自导自演。那么月月鸟小哥哥今天的短视频呢，其实也跟这个有点关系。 好，一会儿把关键词放给你们，你们现在应该也猜出了一些了吧。 爱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仰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 静鱼，我有点不服气，为什么浮夸是我的代名词？ 不是，因为虽然 你说你怎么一会儿解释？ 虽然月月鸟小哥哥的演技很浮夸，但是今天的关键词并不是浮夸哦。 对啊， 关键词只有两个字。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叫做自导自演。 对，所以我的关键词就是自导，因为这一次呢，我用了很多的分镜，能看得出来我的这种导演的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你也不是第一次用分镜了吧？ 就是、 如果会用分镜就可以被称为自导的话，那么大家就不妨索取一下自导，来看看这段小视频有多么的炸裂。 我最害怕的就是静鱼每次说的这样的关键词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餐是我们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顿饭。而你还在随便买买就吃吗？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说，静瑜这段时间一直执着于要给大家推荐早餐神器。那在之前的音乐早餐当中，静瑜给大家推荐的都是类似于像蒸蛋器啊、烤箱啊、酸奶机啊、破壁料理机等等。那么今天我来教大家如何把自己的早餐提升一些颜值水平。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样一款卡通吐司三明治制作器。如果您家的宝宝不喜欢吃早餐，那么不妨可以尝试把吐司做成可爱的形状，试着激起他的兴趣，一定很快就会把早餐吃光光的。而且这么可爱的造型，不只是小孩，很多大儿童都会没有抵抗力的。今天配合着我们这一款卡通吐司三明治制作器，静瑜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金莎的《爱的魔法》。想想小时候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光，爸爸妈妈就像爱的魔法师一样，每天给我们变出可口又美味的早餐，赶快吃完它，认真上学去喽。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是音乐早餐，然后让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呢，静云呢在里面还说了一句，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来介绍这些机器呢，以及怎么使用这些机器的原因啊。 我难道不该为自己辩解一下吗？这段时间总是被吐槽说你是江郎才尽了吗？怎么各种煎蛋器啊蒸蛋器什么都出来了、 关键是你说完这句话以后呢，你心中暗自庆幸接下来一个月的资料又开始有了是吗？ 我也没有这么多的神器给大家用了。当然呢，还是要倡导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提醒大家早起记得要吃早餐。 哎，是了，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的 battle 日，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已经放送上的一段小视频，那就是由我为大家所拍摄的自导，大家可以发送一下自导两个字啊，自己的自己导演的导就 OK 了哈。 是的，兔子说，哎呦，上一年级的小朋友应该是自己的小孩子哈，现在正在车上，他说他看了以后说好恐怖啊，应该是看了发送了自导以后看到了之后，为什么会觉得好恐怖呢？Mr. Du 就说了，拍得不错，挺迷幻的，继续加油、郭大侠。 对啊，米卡说月鸟炸裂成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给了我鼓励，但是呢宋建奎说就看到一个大胖子，像你这种审美我觉得你基本告别电影了好吗啊。 刘小胖说月月娘你是在模仿海王吗？哪里看出来海王了？ 对，哪看的？ 你在哪个身材哪个角度？ 我拿了一个叉子还是三叉戟在那边站着是吗？ 主要有人之前问过我说，哎，你觉得海王这种身材现实当中存在吗？ 那就是我是吧，那 然后现在 不好意思， 你把它对标到月月鸟身上，我就觉得我可能看的是个假海王。 不，我觉得算是对我的一种美好的期待，就是希望我在早安快跑之后能够变成海王那种身材哈。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视频 battle 哈，自导大家已经猜出来了，那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也猜出了静鱼的关键词了，静鱼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字， 先不说。 为什么？ 你不说有很多人已经猜出来了，你没发现吗？大家可以自己猜一下好吗？ 那还有很多没有猜出来的朋友，那好吧，那我先忍一会儿。 先忍一会儿， 毕竟我刚刚被凶了一下。 对啊， 先不说。 对啊， 就跟小的时候爸爸说不准说，吓死我了。 但是这时候你应该不是抄我份的凶回来吗？我哪里凶？我为什么不能说？ 大家发送一下字眼，我为什么不能说？ 好，大家可以发送一下。 我就是说出来了。 字眼两个字啊，自导自演。我们今天说了嘛，一个周杰伦那首歌曲《自导》和《自演》。那么其实我们俩，我觉得算是非常好的完成了这两个词。 很契合，是的。大家分别发送自导和自演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还没有关注的朋友，赶快加入进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就可以收到我们每周三都会 battle 的这两段小视频了。 哎，是的，自导和自演啊，期待你的关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著名的唱作歌手袁娅维呢，近日在京举办了 So Day 自然而然的生日演唱会。当晚呢，袁娅维是为歌迷献上了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新专辑 Tierra 当中的数首新歌以及此前的多首代表作了啊。 他在现场呢还翻唱了灰姑娘这些曾经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表演过的经典金曲。 对， 那这次演唱会的名称自然而然呢，也是来自于袁娅维 Tierra 专辑当中献给歌迷的一首歌曲，叫做自然。也是为了感恩大家多年来对他的支持。 对，这张专辑Tierra 呢上线的时候，当时也是引发了轰动，在七九八那边呢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这种发布会哈，造型特别特别独特，也能看得出确实挺费钱的，确实挺厉害。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不能说同名主打单曲，算是第一波的首发主打单曲，名字叫做《别废话》，听听看。 是你天地无风的技巧，擅长情话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you worry？ 拥有成熟的外表也是孩子的苦恼 ，Don't you？戏的酬劳，在今夜安睡的怀抱，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都反对无效，不聚焦人，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 ，Don't Too much. 如果有别人问你你害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说你不要说 其实好弱 就你刚刚跟我说的先别说 先别说 一句话给我顶回去 但是你最后还是说了对不对？然后大家看到了以后呢，对这个静瑜呢纷纷表示了赞赏。但是我觉得刚才有一个人 哪有赞赏、就是、大家都是同情好吗？ 对，大家忽然有一个人忽然真相了，就因为静瑜的这段关键词叫做自演，对不对哈？ 对对。 然后呢有人说静瑜你这是自演吗？我觉得你是真摔了吧。 这是是确实是真摔啊，但是你没有觉得我表演的很真实吗？穆世俊就觉得呀，他说嗯，静瑜表演真实你看我真实到最后都自己笑出来哈。 对， 严春说静瑜这个谁最后那么开怀的大笑，那当然是我自己啊。 宫野叶敏说给静瑜拍视频的有点同情心嘛，都摔倒了还拍，那摔倒了应该怎么把摄像机扔了然后赶快冲过去是吗？ 这个时候你们就不会看到我摔。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叫360度花式摔、 嗯、 你有没有发现我整个人就是脚腾空，就包括刚刚有朋友说是哎，我看到是一段滑雪的视频之后我还挺期待的。 对， 嗯，就是少爷说我以为要做什么动作呢，拜托你期待什么动作，360度腾空翻吗？那得往上滑不是往下滑好吗？ 就是静瑜已经摔出了新境界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段确实自己还是演得不错的。但关于我自己自导那段呢，大家呢眼圈说月鸟的视频呢音乐加灯光把原本60分的作品拉到了90分，谢谢最后给我打了90分啊。作为演员本身呢，我觉得我连60分都没有， 那就差不多。 什么对对对，你这时候你还要附和对对对啊？ 但是还挺好看的，比如荣说月月鸟小哥哥，哎，最后这个镜头真的是笑死人了。 嗯，对，这个 你靠在那里感觉跟中毒了一样。 什么跟中毒一样？大家一直在说哎，这次这个灯光还挺绚丽的。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在七九八的一个太空展啊，所以我为什么后来会用了光年之外这首歌曲、 嗯、 是会比较贴合一点点，但是可能大家在整个的视频当中也没看出来我这跟太空有什么关系啊。 哎，大家都说哎歌不错，哎为什么要选邓紫棋的歌呢？你就怕邓紫棋告你吗？ 不会不会不会，自导和自演这两个关键词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一下，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你会看到静瑜非常炸裂的空中翻腾360度动作，以及呢我这边比较好的灯光和特效，中间那个人你可以忽略掉哈。 就炸裂，然后你那边就是比较好的灯光跟特效，怎么就好意思呢？说得出来。 我说你炸裂呀， 那你就是非常好的灯光与特效。 我是一般的灯光和特效。 来一段广告、啊、我们俩先吵一会儿顺便打一架好不好？ 好了各位，欢迎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娱乐的花园当中。 即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购买雷克萨斯 NX 200风行版，即可尊享首付20%、1.08%低利率、12个月等额本息金融方案。更多金融领域，请详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 Lexus，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一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周年现已到来，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皮草，我们只是做得更好，不炒作，不炫耀，诚信老店，品质保障。西单商场北5楼。 您好，买单。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7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使用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优惠有封顶，详情登录云闪付 APP 查询。 汇集创新科技，预享纯粹驾距。斯巴鲁新一代森林人采用智能水平对置发动机、全球化平台，并最新配备驾驶员监测系统，让操控激情尽情释放。4008184860。 斯巴鲁，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087。 皮草盛宴，超低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聚会，低至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超有才，真的很聪明哈。口和说，我现在最怕别人问我的是，哎，早安音乐秀念你的信息了吗？ 念了，今天就可以告诉他们，在北京时间的7:47:37，你的信息已经被月月鸟小哥哥亲嘴读了出来。 亲口读出来，好吧，亲嘴读出来还得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用这样的方法呢，让我们把这条信息成功的念了出去，对不对？ 那么其实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当中呢，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信息，比如说像飞，他说你们都害怕别人问你们的问题啊，小孩子怕成绩，长大之后怕催婚，结婚了之后怕催二孩。 是， 我老公最怕我。 就是他，对，我觉得是这样啊。他老公呢最害怕的是这样的，就是其他人说，哎，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我不害怕别人问我什么问题。那你害怕什么？我害怕我老婆问我问题。 对，他说每天都会问说，你爱不爱我啊？那你最爱谁呀？你有多爱我啊？你爱我哪里啊？你为什么不爱我了呀？ 太可怕了，就是你爱我吗？我爱。然后你爱我哪里？ 对， 我哪里我都爱，哪里我都爱。那你为什么爱我？ 对，就是每日一份送命题啊。当然这个送命题到现在演化为很多男生你知道就是太聪明了，现在已经变得很油腻了。 对，比如说 像你刚刚举例子的那个小朋友问说，你喜欢爸爸妈妈，爸爸和妈妈，爸爸和妈妈，和爷爷和奶奶，和姥姥和姥爷，这都已经不算什么。前一段时间我闺蜜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我真的就是笑岔气。 怎么说？ 就是她跟她男朋友说，哎，男朋友，那个 男朋友 一般不会有人这么叫的。 好，接着说。 不好意思啊，没什么经验。 对， 就是，哎，老公，那个我的卷发棒在哪儿？就是我的卷发棒在哪儿？ 啊，对。 然后她老公过了一会儿回了一个， 他怎么说呢？ 棒就棒在，和你的气质特别配。 他老公真的这么说的吗？ 对啊，就是我的卷发棒在哪儿？棒就棒在和你的气质特别配。 我觉得 你说这是答了多少送命题才培养出来的， 这个是属于随时都提高警惕，你知道吧，就天天都已经如临大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看了接下来这部音乐剧的话，他完全可以用推荐这部音乐剧的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对不对？ 所以这部音乐剧棒就棒在 它是中文版的，中文版的音乐剧妈妈咪呀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经典剧目。其实英文版本大家也知道，但是中文版本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更加亲切一点点，对不对？ 那么上个周末是重回北京了，在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上演。我们朋友圈当中有很多朋友已经去现场打过卡了， 哎， 然后回来之后也说，哎，真的是好好看啊。妈妈咪呀呢是由瑞典乐队 ABBA 的22首金曲串联而成的，其中是包括妈妈咪呀，还有 Dancing Queen 以及 The Winner Takes It All 以及 Take a Chance on Me，这些非常经典的歌曲，所以堪称是点唱机音乐剧。 哎，太棒了啊！当然编剧呢把阿爸的这个音乐呢是呈现出了非常戏剧性的故事，讲述的是希腊小岛上年轻的女孩苏菲即将出嫁，而由此引发的关于母女的一系列的故事，风格非常轻快，载歌载舞，也是感染力极强。中文版的妈妈咪呀呢由陈松伶来主演，现在已经在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了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爸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要有舞蹈起来的一种感染力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Dancing Queen。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阿爸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Dancing Queen。 那个年代人跳舞都这么有热情和激情啊，有一种对全世界充满希望的感觉哈。 这首 Dancing Queen 大家也是可以在妈妈咪呀现场的这个中文版演绎当中去感受得到的啊，因为这也是22首金曲之一。 哎，是的，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 Dancing Queen 之后呢，大家不妨去天桥艺术中心来具体看一下啊。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是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有很多人的这个答案呢也是挺出乎意表的。这个芦笋油油呢，你看小朋友会怕问到你分数，对不对？ 嗯。 但是呢，他说我最怕儿子问我小学生的奥数题，那个确实可能解答不出来啊。 是啊，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其实爸妈也很害怕的。 你知道我当年我初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学生的有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会做一些傻事吗？ 嗯、 我当时呢问我的物理老师，我当时就在拿着物理奥数题。那其实那个物理老师是从大学刚刚毕业的， 嗯、 然后我就去问他，我说老师这个题怎么做？ 他应该很会吧，因为刚毕业啊。 不，他不会。因为那个是物理奥数题，他应该不会，就是其实就是可能是，然后呢他看了看以后他跟我说这个题我不会做，因为我老师也没教过我。 哦，这好像就是一个万能的答案啊。 对啊，就是我就是，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战胜他的这种喜悦，但是多年之后， 但是你也不会啊，好像你会的似的。 就拿到一道题难度他已经不错了。对啊， 幼不幼稚啊， 太幼稚了哈。更多答案请各位赶快发送到早安一秀的花花园当中。 旅行是 再不疯狂 旅行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记得锁定 FM97.4 泽华，依旧和你带上音乐去旅行。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4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

想牵你手，想和你 fall in love， 为什么只有你的声音我不易实现？你看一眼我却假装看远，哦，挂在嘴边不说却还给时间。腼腆的我该说什么？想让你抱紧我，没有阻碍了，剩下我们慢慢来。可我绕着绕着又一圈，想你想了一整夜，绕着绕着又一圈，怕你的拒绝变朋友局面。我绕着绕着又一圈，寻找完美的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8:07，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静瑜，我怎么现在看你这么可爱呢？ 你要告诉大家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并不想告诉大家刚才发生了什么。哎，还是说了吧，就是刚才我正准备说话的时候，发现话筒没开，然后这个时候 在你说话的就当下的 一秒钟， 我帮你把话筒打开了。 对， 因为鸟小哥哥是看到大家的评论过于伤心了吗？ 我忽然觉得你今天那个360度转体，然后腾空很帅。很炸裂， 我没有腾空，我就是摔得很惨了。 演技真的很好、啊、 我真的就是今天在卖惨，然后求大家站我哈。 是， 现在我们视频 battle 关键词，各位分别发送一下自导或者自演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嗯、同时发送自导自演的会什么都收不到哦。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错了， 嗯，鬼伯爵应该是在听回放吧。他说刚才我听到亲嘴说出来笑得我刚缓过来，然后他说然后这个笑话这个梗应该铺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以上了吧。 没有，就大家在开车不一定正好有时间再回复我们。 是，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哈，在停好车的时候或者在等红灯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去互动。 对，开车不信息，信息不开车啊。 这是什么烂梗啊。发送了自导或者自演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呢， Gary 说郭鹏的视频啊让我想到了天线宝宝。 嗯， 哎呀，或者跟海王一样拿着三叉戟的战士，这闰土。 闰土还得了。 Iraf 说这个月鸟的视频看完之后呢，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一个成语叫盲人摸象。哎，我说你这些脑洞开的呀，是吧？这个明明看，你看我的眼睛睁得还挺大的，是不是哈？ 嗯，刚刚也有朋友呢给你详细的做了一下分镜。 怎么说？ 哎，说月月鸟小哥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 嗯， 他说呢，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表演魔术的一个魔术师吧，然后就是表演失败了，然后让观众给赶下来了，最后呢演出费都没有拿到，然后就出现了最后可怜巴巴的那个小模样。 哎呦，不至于吧。 GCT 呢看到你那段视频之后呢，说看完之后觉得金鱼好痛啊，还能笑，心态真好，而且还带了护具。 没有带护具。 护具是什么？ 哪有给这么大人带护具的呀。 对对对。 KCD 也说金鱼你去当摔替吧，前途绝对。

做了这个节奏驾到之后，现在呢，我好像这个节奏的热血都不能够停歇下来啊。 音乐太快，感觉自己停不下来。 什么烂梗这是。 你现在开始吐槽我了，对不对？ 哎，没有，就是静瑜刚才就很超漂亮啊。 我 好敷衍、 啊。你说我烂梗之后开始夸我漂亮，当然呢，我漂亮，大家今天在这个发送了字眼之后是看不到的哈，因为裹得太严实了。今天我们依然是我们的短视频 battle 环节，各位可以分别发送一下字导或者字眼这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小视频了。 是的，不是四个字字导字眼啊，是分拆来字导和字眼。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我昨天看到以后其实觉得还挺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的同行会这样做啊。一个人去世之后，他说话的录音对于家人来说算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回忆了，对不对？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过电影《你好，之华》的话，应该会对其中的一个画面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周迅饰演的之华在转身要离去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大屏幕当中传出了他姐姐在当时上学的时候做毕业演讲的声音，整个人就忍不住眼眶湿润起来了。所以真的对于家人来讲，这一段声音其实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是，那么这次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前制作人克里希呢，创办了一家名为记录他们的企业，帮助顾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回忆。他呢会应顾客的要求呢，对于顾客或者他们的亲人做一次大约3个小时的专访，请专访的对象呢回顾一下自己的经历啊，之后呢会对这个录音剪辑并且配上音乐音效，制作成一份长达30分钟或到60分钟，达到了广播电台品质的专访录音啊。 对，他把声音刻在光盘上来交给顾客，还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在顾客去世之后再把录音交给顾客的亲人。那么一次专访的收费呢，差不多和人民币就是不到3000块钱。但是可能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讲，在自己家人去世之后受到这样一份礼物是无价的。 我觉得其实还挺合理的。那么现年26岁的克里希说呢，广播电台的专访对象一般都是名人或者是明星，但他的专访对象则是人们认识或者爱的人，所以呢，这种专访的购买者一般都是40-50岁的中老年人，希望克里希帮忙留下他们父母的声音，那就应该更老一点了哈。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份事业。 他 如果可以把它继续下去的话。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茹芸《我留下的一个生活》，克里希也帮他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生活。 生命的谜底，谁能知道藏在哪里？难道真只是埋进漆黑的木盒里？我猜，我想，是否就在那里？就在我一天一天的生活里。

这首颇具 disco 风味以及来具 funky 风味。哎，收的也特别宏大啊，来自于赵薇的一首歌曲《恰恰爱》。说实话，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真的听不出来是赵薇唱的。 唱得很轻啊，整个在这首歌曲当中，可能配器跟乐器就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了啊。 对，《 恰恰爱》来开启我们8:38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鹏。不是早安吗？忽然早上好， 我早上好，早安 ，Good morning 都可以呀、啊。每天就是要花式给大家问好。当然呢，今天晚上我还有一个花式旋转跳跃，然后最后扑到雪地里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 你不是经常老说扑街，你这次算是扑雪了吧？ 对对，扑雪扑雪啊，摔得很惨啊，360度花式摔。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的早秀小视频 battle， 各位可以分别发送一下自导或者自演、 哎、 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本周精心准备的小视频了。 是曲贝贝呢说郭鹏带出感太强了，再强的气氛都被他独特的气质所带出。我不太理解这句话到底是包呢还是扁呢？ 就是你想感觉到的那个意思，对，没有错，对。是，今天呢，各位收到我们的短视频也给了很多的回馈哈。目前呢，我们两个是不分伯仲，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站队，看看你到底是站静鱼还是站月月鸟小哥哥。 刚才有个人说，我挺佩服郭鹏的，怎么从来不赢，然后自己还每次都要非常顽强的出来要。 你知道，就是有一类人就是叫屡败屡战，嗯，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嗯，但是结果就是屡战屡败，对吧？ 所以你就是很怕别人问你这样的问题，对吗？ 我就怕别人问我，你到底能不能赢一次静鱼啊？ 不能。就非常坚决啊，这有什么怕回答的？ 什么不能？我当然不能说不能了，我一定要坚强的 屡败屡战的啊！ 静静说，每天早晨呢，听你们上班呢，都觉得超开心。有的时候听着听着在车里一个人笑，在想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是傻子，有没有打电话？一个人在开车，居然自己在笑。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偶像包袱，你还挺强的。 对，你想太多了，别人也在开车，别人一直在看着你自己怎么注意行车安全。 我跟你说，静静，你这时候把车窗摇下来，你们身边的所有的车都摇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大家都在笑，因为都在听我们节目。 环绕立体声是吗？ 是的、啊、 老在大冬天让大家摇下车窗，怎么想的你？ 偶尔一下吧。今天毕竟有9度，对不对哈、 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比如说刚刚就有朋友给月月鸟小哥哥抛出难题，你怎么永远赢不了静鱼啊？那还有 KCD 说，每年啊一复查就怕主治医生问我说你瘦了吗？医生就会说这么胖对你身体不好。我说瘦了12斤，你体重基数这么大才瘦12斤有什么用啊？ 啊，主治医生这么严格吗？阿月你真的好严格、哎、 所以月月鸟小哥哥，你要介绍你的医生给他认识吗？ 我的医生上次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上次这个我体检的过程啊，就是医生跟前面那个人说你啊还是偏胖，然后你呢一定要注意饮食要怎么样、嗯、然后到我这儿的时候、嗯、看了我一眼说啊你自己看着吧，你自己看着办吧。 放弃治疗哈，对，医生对你放弃治疗， 和气疗是不是、啊、 是。唐老师跟我们说最怕孩子问我说妈我书包在哪儿，妈我语文书在哪儿，妈衣服在哪儿， 然后他问他爸，爸我妈在哪儿、 对，这是所有的妈妈最害怕的哈，孩子每天夺命连环扣。 哎，是的，这种东西还是挺多的。另外呢，这个就是刘帅呢应该说的是你刚才的那条视频，他说静鱼啊你摔得很专业。 对啊，是啊，就发自内心的摔得多真实啊。 你真是自演，哎，你真是太能演了，对不对？ 我在问别人的问题，怎么突然又扯回去？我摔得很真实，我瞬间感觉屁股又开始痛了。 好了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花园当中。你最害怕别人问你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我啊，是比较怕别人问我这个你什么时候能够减到多少多少斤这个问题的。如果别人说你很胖，其实这个事儿我倒不是很害怕。 你胖。 那我就胖啊。我要怕你说我胖，我能长到现在这样吗？ 那倒也是 了。对，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昨天呢，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福兹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 再来一遍好不好？ 好，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洛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 又错了， 不能再来，不能再来了，事不过三了哈、嗯。 昨天呢，重生巴洛克时期的西里西亚波兰弗洛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是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了。那么有76件极具代表性的展品首次来到了中国，给中国的观众展现了17世纪下半叶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那么这次展览呢，将会一直持续到3月24号。所以月鸟小哥哥要不要再去这个展览当中拍一段小视频呢？ 哇，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你这个不愧是练过的啊！ 不，我不是为了展示这个，我主要为了给大家介绍这个展览。主要是你今天这个小视频不也是在展览现场拍的吗？ 对，但是我更想让大家听到的是林俊杰和王力宏专门创作过的一首 小小的曲目，叫做巴洛克先生。 答应我，如果你真的是拍了这段小视频，不要用这首歌当背景音乐好吗？嗯，毁一首光年之外，我已经就 勉强接受了吧。我考虑一会儿毁他们哪首歌曲啊。鼓掌，这是来自于林俊杰和王力宏一起创作的巴洛克先生。 月月鸟小哥哥骗了你，在这一段音乐当中既没有听到林俊杰也没有听到王力宏 他俩一起弹的好吧 但确实是很有巴洛克风格，非常华丽的欧式的感觉。 哎，你刚才不说不要让我毁歌吗？但我觉得其实这44秒的音乐还挺合适的。 别， 如果你不想用的话，我准备把这首歌到时候做作为我的电音乐。 这首也不行。 林俊杰的因你而在啊，也是选择同样一张专辑当中，我们来听听看。 心跳，我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因为你开始燃烧，痛在慢慢治疗，我要和你拥抱，牵你的手一起去奔跑，你存在的这一秒走进 来自于林俊杰的《因你而在》，所以呢，下次我准备把视频的这个背景音乐就用这首歌曲了，好吧？你干嘛叹气？叹什么气啊？ 电乐都在配合我，我叹了一口气的时候，它瞬间就没了。 这电乐也是，这不是我选的电乐吗？怎么会专门配合你？ 这么听我的话是吗？ 对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互动话题，你最害怕别人问你什么问题啊？当然，大家集中就吐槽在可能单身的，就是怕家里人问说怎么还没有男朋友啊？结了婚的说怎么还不生孩子啊？生了一个孩子的说怎么还不生二孩啊？小朋友也有烦恼啊，会担心问考了多少分啊？班里排名多少名啊？ 对， 其实呢，我们害怕别人问题，恰恰就是反映了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有一点小恐惧，有点觉得说是小私密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这分两种情况，就是看问你的这个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如果说他出发点就是为了取笑你， 对 对，那你不妨就实话实说，然后他说完之后你就配上一个非常夸张的，哇，那你好厉害哦。 哦，那就是静玉什么时候要二胎啊？ 哇，那你好厉害哟、哦！ 这个 连婚都没结就问我二胎的事儿、 啊， 那你也真的很敢问啊！ 这个人，这个如果是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我觉得他应该是脑子有点，就有点坏了啊。 对，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类人，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关心你的父母也好，亲戚朋友也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你就是只要跟他们说实话就好了。 是的，我 觉得就坦诚相待，也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他们。 哎，是的，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早运秀呢到这里差不多要结束了。今天的这个 PK 呢，基本也没有 PK 出什么结果。 什么没有 PK 出？哎，占我的这么多，你是 占我的也很多，好吧？而且占我的都很坚强，所以呢，我觉得要留到明天我们俩再 PK 一轮了。 好了，明天 K 哥没再怕啦。 K哥我当然也不在怕啊， rap 说的那么好是吧。好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陶喆的黑色柳丁，这是 R&B 的时代呢一首开创性的歌曲。哎，不如明天我来唱一首 R&B 好了。 你随意，反正我都没在怕哦。 太厉害了。好了，今天最后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的气压场的明显减弱，扩散条件转差，雾霾天气呢将有所发展。但是好消息是呢，总体来说呢，温度还算不错哈。 是，所以提醒大家在此期间外出除了做好健康防护，还需要适时的调整穿衣了。 嗯，好的，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拜拜 拜拜。 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你不是个英雄，叶子拥卷落着迷幻境，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多个英雄，还是你会要放弃？ 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